去相信会在一起。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在这美丽的夜里，